拉到一个地步，你已经觉得冇办法从头收拾旧山河，因为你翻唔到转头，即系呢个先伤感啊！你知唔知啊？即系我会明白你音乐嘅工作，其实即系会受到好大好大嘅限制，好多嘢大家明嘅，其实系咪？我自己要将啲书派晒出去，其实广告冇晒，其实大家都明系乜嘢事，即系已经系去到咁嘅地步，系咪？你愿意收声，其实冇嘢嘅。我認識很多出版社，你知唔知啊？係繼續可以在大陸出，用香港出版社名義大陸出書啦，係嘛？跟住書展的 booth 越嚟越大啦，香港出版社嚟嘅喎，唔係三聯商務中畫嗰啲嚟嘅喎，係嘛？我匿埋都唔怕，天窗出版社咪咯，有咩問題啊？冇嘅噃，識做咪得咯，係嘛？唔好幫邊啲某啲人出書，唔好掂某啲議題，係嘛？係咁好啦，黃浩明揾到我，喂，長毛本書冇人出喎，咁點咧？係即係嗱，我其實我當時我掙扎就係咁。我出我就知道仆街，但你又不可以，即是你觉得有些事如果连我们都不做，又会怎样变成，那就永远是一个这样的，即是你问我们绝对不是圣人，也都不是说即是敢于跟共产党死过，大家立起一三袖，绝对没有这么想法， 也没有什么能力， 也都没有什么能力，也都知道没有什么能力，那么最后一招其实是什么呢？我觉得即係頭先我講點樣面對呢個嚟緊嘅政治風暴，我覺得大家可以有爭議呢一點，呢一點的而且確有爭議性。呢一點係阿華叔教我，民族主義係我哋嘅護身符， 係一帶一路， 唔係一帶一路，唔係一帶一路，中華交呢樣嘢 係 嗱，好多人就請一時之勇，就係話你最怕。最不喜意我們講港獨，我就偏要講，即是我追你小燕啦，是吧？打你雲精啦，這些東西。你真的追小燕就說而已，其實不是，你離遠拿粒綠豆走去扔到小燕那裡，為什麼他痛都不痛的，其實是 追不到的，的確 是追不到的。這個就是牽涉到策略的問題，我覺得。究竟應不應該離開個 ring fence， 我覺得。我覺得中華交是個 ring fence。是个 fans 嚟嘅，即系嗰个围栏，个牧场个围栏。而共产党系画嗰条线喺嗰度，我觉得 即系死都 誓死拥抱大中华就系咁嘅意思啦。我觉得你可以话系一个政治信念，亦都系可以喺香港要生存下去嘅一个方法。 系 系咪好虚伪呢？有佢嘅虚伪成分喺度。但系当你嘅对手系咁嗰阵时候，你就要谂出一个更虚，比佢更你即系你契弟，我比你仲契弟嘅方法。 要作个中华喺门口度咁样，作个 你直情写要中华英雄啊！出街嗰阵时候要 纹个， 或者纹喺两个手臂嗰度， 纹刘慧卿跟住中华交咁。 嗱，呢个系。一个策略上的考虑，不是牵涉到政治立场的问题。我不知道听众怎么看， 有即刻说有些不 agree， 不赞成。这个真的不是一个道德，哪个契弟，哪个不契弟的问题。这个纯粹是一个策略讨论的问题。应不应该戴顶中华交的钢盔，就是这样东西，我不理你信什么。或者应不应该拎香港独立出来去做一个武器。我觉得是不智的，其实真的。因为我刚才都讲，其实香港独立，其实它只不过是停留在一个口号，亦都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有个 political agenda。第二，时机论，任何这些即是激进运动，时机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在一个即是如果用共产党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呢，就是为什么华东会成功呢？就是游击战术嘛。游击战术是什么呢？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嘛。敌住我打，敌疲我扰嘛。 即是 be water。 是啦 ,be water, my friends, 是啦。咁你如果攞自己最弱嗰样嘢出嚟做武器去困人呢，你就必死嘅。而家共产党系同你理真嘅，我觉得。佢唔系同你游斗，唔系江泽民年代，唔系董建华年代。而家系直接管治，我觉得。直接管治系另外一套玩法嚟嘅。呢套玩法喺香港历史上系冇出现过。 未出现过。 英治系间接管治㗎嘛。同埋佢都受制于宗主国嗰套嘅文明嘅体制㗎嘛。呢套是直接管治的模式，直接管治模式它会建立大量的红色群众在这里。这套制度似什么呢？似普京的俄罗斯，似土耳其埃尔多安和这个伊朗。其实他们一样有大量的亲政府暴力群众在这里。普京是有一些支持普京的青年团体， 是相当 militant 的，你不要以为一定反政府无政府主义者托派那些才会就是 militant， 而家呢啲嘅包括土耳其埃尔多安都系嘅，呢啲所谓帝国复兴、民族复兴嗰套论述同习近平系一模一样。 系，跟住就好多呢啲半军方、半警察嘅呢啲 民兵， 系啦， 或者群众组织 paramilitary 啊， 系啦 ，paramilitary 喺德克兰大学起义里边咧，其实真正去镇压嗰啲学生嗰啲系 paramilitary， 喺呢个嘅普京上场之后到而家一路养大咧嗰啲。我唔知 Nasha 定乜鬼嘢个组织，就系唔系支持俄罗斯，系支持普京，就系支持普京嘅啫。嗰个组织就 系 一啲嘅相当暴力团嚟嘅，其实系即系民族主义啊、爱国主义暴力团啦。 系， 其实香港已经有呢个苗头啦嘛，我觉得已经 系好堆，系咯， 系啊，你见到曾树和嗰啲咪咯， 系咯，或者嗰几年前嗰啲吓古假嘅肥仔嗰啲咪系咯。 咁所以咧，如果研究普京模式里面其中一样嘢系咩咧？其中一個工具除了暴力團之外就是選擇性執法嘛，就是說那些暴力團做的事是沒有事的， 沒錯， 這個在俄羅斯已經出現了，那為什麼這套以俄為師的習近平為什麼不會引申來香港呢？我覺得是不是你再鬧黑警是沒有意思的，我覺得真的 即已經的事實就擺在眼前是這樣。 過去那幾年由雨傘運動結束之後到現在你已經看到了嘛，我說當日何君堯在天馬集會裡面其实就不是我最伤心，不是只见到那些，而是见到那个摄影记者被人劫，摄影师被人围， 然 后警察居然不是执法去将那些恐吓要殴打他那些人拘捕，然后劝那个人走，而是调回转 是成为何君堯的保安。 这 样东西其实在很多的威权国家已经出现 了。 现在香港大家有个觉醒，现在进入一个威权体制，就是10月1号的游行呢不是再是什麼反共，不是什麼東西，而是我們要反威權體制，即是我們要步入新加坡、馬來西亞這類的情況，俄羅斯這類的情況，或者是南美洲的獨裁國家在80年代、70年代那些這樣我相信在香港人的經歷裡面是沒有的，是從來沒有這種經歷， 很難接受啊，真 是啊，是很難接受，是很那個傷抑鬱的情況是很長的，我覺得是會 即是你已經 用緊 iPhone X 了，突然間要你用回個 iPhone， 不是啊 Nokia 或者用回水壺， 是啊，用回這個 Motorola 的細龜，現在是要 是 但是我覺得很多人說林鄭是一個轉機，其實我一直我都是保留一種即是我是持保留態度，其實我現在越來越覺得那個是一個向左轉的、向左轉的一個情況，而最即令人即 sad 的原因是什麼呢？這種向左轉呢是香港的主流精英的情況底下有幾樣東西完全沒有人討論、白頭佬建議用人民幣買港股、跟著 同股不同權， 同股不同權，陳茂波 說 了幾次，然後證監的改革全部 step back、證監監管上市的功能全部那個要求全部廢止、你看到的其實那些東西 有 那個倒退已經是在來的，當日反對同股不同權那個是曾俊華、是 陳家強、所以全線被777喐，然後去唐州見馬雲、 見馬雲 喂大佬已經談定了，那就即是回來香港喐呢、這個 SFC 咯， 同股不同權都改咯。 係啊，跟住阿陳德霖出嚟講，我哋嘅財政外匯儲備會投資落去一帶一路嘅基金，會火拍幾個嗰啲嘅唔同嘅夥伴。喺主流媒體係冇討論嘅，我話俾你聽。係啊，喺主流媒體冇討論。我同阿咖喱飯嘅節目講，民建聯見特首講施政報告係翻珠海買公屋，撐起珠海鬼城。 係。 還有惠州這些大量的樓盤供應，遲早我們都是要將香港人的公帑是撐住大陸的樓市的，其實不是只是撐一帶一路那些。我經常都說如果你外匯基金你下去立法會你要交代的、那些 rating 是什麼來的，我們買一帶一路的基金的 rating 是什麼，是幾多個 A 的，你告訴我喂，如果你的外匯基金的政策改變的話，投資政策改變你下立法會交代的、你不可以說拿四個字一帶一路出來就是免死金牌，等於曾樹和說反港獨就可以免死金牌的、現在不就是這樣、所以我就說那些改變其實你明眼人 大家话你哋痛苦，其实你有冇谂过我哋两个最痛苦咧？ 阿华少痛苦嘅， 系咪？因为你睇得到嗰啲新闻，你就知道发生咩事。 系， 然后你 睇唔到嗰啲先。 系啦，第仲有你系俾主流媒体一路排挤，唔可以喺主流媒体发声。我只可以在《蘋果日報》寫嘢，其他主流媒體是不會再找我。香港電台間唔中揾下，很快都玩完，係嘛？即係城市論壇一年都冇一次啦，而家已經係，係嘛？即係有嘅我都會把握，然後跟住退居在一個新媒體嗰度，即係自己頂住。其實已經是吞。本來我哋呢一班人應該在傳媒裏邊嘅最前線，是坐在一個記者會嗰度，向林鄭月娥提問，向陳德霖。同埋陳茂波提問，其實應該是我哋呢啲人嚟噶，係、所以你想想一路褪到呢個地步，所以而家就其實就真係大家記住啦，我覺得而家真係唔係搶攻嘅時候嚟嘅。你搶攻嘅話咧，就真係會變咗利物浦啊！真係。 唔係，同埋最近我睇嗰套呢個打死不離三父女，最尾即係摔角啊嘛， 講。我覺得睇 啊。咁咪就係咁樣咯，即係嗰個如果對方搶攻嘅啫，阿老豆就教阿女 防守， 防守。 但係就唔好用死一套方法嘛。 係啦， 係啦。係嘛？嗰個 要呃佢， 嗰個主教練教佢防守嗰陣時，個老豆就叫佢搶攻嘛。係 啦，係 啦。係嘛？同埋要咩啊？最後尾佢點解攞到五分咧？係因為佢你明明想揦佢嘅右腳，但係一定要撲向左邊啊嘛。所以我就話點解要戴大中華頭盔咧？就係、是、你要揦佢左腳，你一定要撲去右邊啊嘛。其實係。 跟住就 好簡單，我就話我做呢啲嘅，即係喺政府裏面處理傳媒關係咁多年，大家要真係要聽一聽我嘅經驗，永遠轉左燈，轉右邊係打左燈， 係 轉左邊係打右燈， 係 呢個係 A B C， 係政治工作嘅 A B C 嚟嘅呢個，係啊，林鄭話唔關佢事嗰陣時候，正正就係佢插隻手落去，係，所以我每一次我都係咁講，呢、這個唔係因為順口開河。这个是 ABC 来的、所以你看到最后尾他为什么将那个南非选手定不是那个威尔斯选手将他是要整个过头将他摔下去双肩落地才拿到五分 才拿到五分 他才赢到因为他不知道四比零定什么鬼 东西他差四比一嘛 是的四比一他要拿一个五分 最 后尾剩下十秒他就想起他老豆教他就是你明明你是要进攻这边你一定是要做假动作。 那边是啦。 是啦他就是明摆埋冲埋去但是突然间一转。 转是。 然后这个就是共产党最厉害了我告诉你。表面就是讲这样讲这个蔡若莲丧子凉薄。实际上他是讲紧港独 DQ, 怎样整治知识分子。他就是伪攻我告诉你。你就中伏啊。 是我 然后你仲真心交你仲真心交什么呢你用跟他硬碰硬。 是。 是吗所以我就说我真的有一个我偶像来的古思尧。 是。 你想想古思尧是因为焚烧国旗坐过监的。 嗯。 但你想想党部共产党从来不敢喐古思尧。 嗯。 即是我真的有启发我在古身上。 是。 是吗为什么你想想 因为他真心交。 不是。你想想因为阿古和阿曾玉曾阿阿阿曾建成。 是。 最近那四个慰安妇那个就是他护身符来的。 哦。 你明白吗 保吊号。 吊号。慰安妇对日索偿哪一样不是民族大义啊你有没有焚烧国旗你喐得我咩一股这些才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啊真的。你大家我当他是做棺材傻傻地。喂你知不知道那差人跟曾建成说喂你不要走啊我不知道怎么算啊喂你看着他啊。不是啊是怕有人破坏我不知道怎么算啊。因为那两个慰安妇先就在这个日本领事馆出面的天桥。大佬十号风球阿古都要去陪即是要看着他的要。是吗个原因就是很简单没人敢掂他。好了跟着在韩国成为大新闻。 是。 真的啊那个慰安妇像啊。其实很轻的你不要以为它很重其实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在大陆可能用那些玻璃纤维做。就然后呢韩国成为大新闻韩国游客现在必到。还要去呢那些韩国游客还要将条链挂下去。 供奉。 供奉是啦即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彼岸花这些什么东西。但是起码呢就拿了个民族大义。 是。 那你说我辱华吗哪个会信先你说古思尧辱没辱国旗。其实是他焚烧国旗是唯一一个是不会受到共产党口诛笔伐的其实是。 但是哪个都很民族大义的即是 曾建成、 不是另外一个。 刘梦红 是刘梦红是啊。 刘梦红衰第二啲嘢跟错。咩嘛咩投错票唔知咩嘛。信错唔知乜乜乜。就不是民族大义的问题。 是是是 所以我就说如果 那個是純粹策略討論，不牽涉政治立場問題，大家不要那麼快上腦，你要學習一樣東西，你跟共產黨玩真的不要上腦，真的你要當一個 game 玩的話，這個才是入門第一步，就是說究竟是不是要向古思瑤學習呢？喂，第一、第二，阿古是回大陸是完全沒有阻隔，第一、第二，大陸民間相當多的民族主義者是視古思瑤為英雄。 哦，是啊， 跟住古思瑤同我讲，佢入咗监狱里边，监狱里边好多人都视古思瑤为英雄， 系， 所以佢话我唔怕坐监嘅，因为我入到去成日受到好好嘅招呼， 系，真系风流监啊， 真系。所以我就话嗱，你要记住，共产党系，即系我头先讲普京、埃尔多安都系用伟大民族复兴嚟招来，好啦，佢专困咩咧？专困公民社会， 嗯， 专困你讲核心价值， 系， 就打残你，因为佢哋系全部吸收咗乌克兰。顏色革命的教訓， 嗯嗯嗯、 全部都 是 打 NGO， 打網絡， 係啦，仲要咩咧？佢根本冇道理，不過佢靠民族主義道德勝利， 係 你就要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啊嘛， 嗯， 係嘛？即係嗱，當然你講出嚟好似好笑，但我真係我覺得我係佩服阿牛同埋曾建成， 佢哋即係曾建成，阿杜阿古， 阿牛同阿古，即係佢唔係，其實佢冇我哋諗到咁多， 係 佢就反而係真心交， 真心啊，真係 係啦，真心交。保钓咁就整个嘢走去抢滩， 系 系咪？仲要掹埋啲青天白旗出嚟，除咗五星旗之外，即系所以我就话呢个系一个启示嚟嘅。第二，同政府交手咁多年，最叻嘅政治团体其实唔系自由党、建制派，而系乡议局，系乡绅。 嗯， 乡绅系港英年代一路同港英交手，然后一路政治上。又既反港英，又同港英合作， 嗯、 然後爭取新界人嘅利益。 嗯， 嗱嘛，但系我哋對呢啲嘢咧係冇興趣去研究。 嗯， 永遠都係咧喺個立場，即係以為個 status 就係我哋嘅政治主張。 嗯嗯嗯， 咁樣嘅話咧係那個風險會越嚟越高，我覺得。 嗯， 所以呢個真係要讀多啲書啊！我覺得真係，即係唔係吹水啊！我覺得，即係不過。你是不是有急尿啊？ 我不是 OK 啊，不過在想，即其實即第一樣嘢就真係喂，攞翻中國過去嗰幾十年的歷史，真係即嗰啲反日運動開始啊，嗰波幾波嘅呢個政治運動啊、文革啊呢啲咁嘢，真係熟讀翻，其實完全係 apply 得翻嚟香港嘅。 係啊，同埋我哋好多時咧，好多錯誤嘅認識嘅，其實。中國向左轉咧，其實唔係1967年，係1957年。 嗯。 1957年是本来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八大里面已经讲明中国已经解决了基本的这个阶级矛盾、 嗯、 今后的纲领是全面发展经济、 嗯、 其实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 嗯、 那个宣言的纲领、 嗯、 其实邓小平没有创造到任何的新的、嗯、他只是重复他1956年发表的工作报告、 嗯嗯、 八大的路线、 嗯、 其实是因为反右、 嗯、 因为毛泽东要建立绝对的权威、 嗯 將知識分子打倒，打倒知識分子之後，再撩起群眾暴力， 呢、 嗯、個就係個 pattern 啦，係嘛？全個中國向左轉係1957年嘅反右運動、 嗯， 今年就係反右運動60年，大家悼念紀念反思嘅文革1967，但係香港係冇人反思1957嘅，其實、 嗯， 因為真正成個中國墮墮入深淵，其實係1957年開始到文革一嚟，知識分子已經玩完咗10年啦。邊、個人仲可以阻止到毛澤東四人幫啊？ 同埋中間又嗰啲大躍進死咗唔知幾個。 係啊，你已經冇咗嗰個社會，已經完全冇曬可信任嘅人啊嘛。所以咪為所欲為咯。 嗯、 大家話群眾愚昧，毛澤東個人崇拜，點解第一步係打到知識分子咧？ 嗯， 係咪？呢、這個就係問題啦。習近平一樣，先整治知識分子。今日嘅知識分子就叫做 KOL。叫做網絡大咩話？大 V 係 就係呢啲人、哦，全部要佢哋上中央電視台認錯、 嗯、 認罪， 嗯、 毀滅曬佢哋嘅公信力、 嗯。 然後跟住整治嘅就黨機器、 嗯。 其實所有嘅嘢都係一樣，所有嘅一樣。跟住十九大召開，就會將習近平思想啊講緊， 唔、嗯、係、哦、習近平擺入憲法啊， 係習近平思想擺入黨綱，即係話同毛澤東嘅地位係等同。因為毛澤東思想能夠提到思想。歷史上只有兩個人，一個叫毛澤東思想，很快就叫習近平思想。 嗯， 咁即係話根本上個套路是一模一樣的嘢嚟咯。 嗯， 咁所以我就話，其實我哋遲啲應該開個節目叫做 真係城寨黨史啊，可能真係要 係， 因為呢、這個好多人以為嗰啲就係、是、過去咗嘅嘢。 嗯， 共產黨唔會再翻轉頭，好、嗯、多藍絲好或者係嗰啲保守嘅人都覺得共產黨唔會再翻轉頭，但佢哋唔會明白共產黨係唔到佢唔翻轉頭， 或者其實佢從來都冇離開過，佢不一路都係呢種模式其實。 即係嗰件衫換咗，譬如佢一個社團咁啦，假設，其實社團嘅運作嘅模式就係咁噶嘛。佢唔可能有朝一日，佢當佢變身上市公司嗰陣時候，其實佢都係用緊社團嘅模式去運作嗰個上市公司噶嘛。其實，咁所以你唔可能話因為佢做咗上市公司之後，佢哋上咗市啊嚟香港，個個身光頸靚啦，有人民幣啦，揸 Range Rover 啦，佢就會變成係一個現代嘅中國人噶嘛？係唔會噶， 係現代嘅人， 佢唔會噶。其實佢嗰套後邊嗰套思維都一樣噶，做嘢嘅方式一樣。但好唔好彩，以前英治時代有個深圳河隔開。當中國全中國人發癲嗰陣時 候， 英軍就喺深圳河隔開。 嗯， 係咪？一九六七年咪咯。 係， 係咪？係令到香港嘅 damage 係減到最細。 嗯， 冇跟埋佢哋一齊發癲，先至有我哋呢一代今日。 係， 但係而家好可憐。其實我係好同情黃之鋒、周永康呢一代。 嗯， 因為佢哋已經面對嘅嗰個係冇可能再隔開嘅。其實， 嗯。 那個是他們以身試法去為了他們的未來去爭取的，其實。而我覺得這件事，即今天我看到很多人留言，即戴耀廷上庭，他說為什麼這些好人要這樣去面對這個牢獄之災，而我們繼續在這裡坐在這裡吃東西。其實這個是我相信每一個真正愛香港的人是自己要反省的，其實。系咪？即系好多人问我哋有冇压力，当然有啦。 嗯、 但我成日都谂，如果比起戴耀廷、朱耀明同埋阿陈建文，陈建文我都认识添啦，其实戴耀廷我认识嘅朋友，系、咪？其实我哋呢啲，你只可以咁谂，你先至会令到自己可以继续行落去咯。其实系咪？即系如果你话我哋有咁嘅能力，或者仍然可以顶到嘅人都走开嘅话咧？ 嗯， 其實咪就係你咪見到個主流媒體就係咁咯， 嗯嗯， 你見到大律師公會咪就係咁咯，咁你其他香港人見到會產生個咩效應咧？就係、是、佢會覺得成個，即係我頭先講反右運動之後啦，成個社會真係可信賴嘅 冇曬啦，嗰啲 權威、意見領袖、知識分子 冇曬， 係啦，影響到輿論民意、制衡到政治嘅人係冇曬，其實，所以咪跟住變成文革， 嗯， 係反右之後十年咪變成文革， 嗯。 所以全部都是有因果在这里的。不过希望大家每一次很多人听完之后都是很即是留言都是说 沮丧。 很沮丧，有人说想死，有人说想成。但你看到我们都是挺轻松的，其实是。 麻麻地的。 啊、所以大家不要再在我面前 post 林林那些照片，其实那个是我们拿来即是令到自己轻松一下的，其实。 是。 不要再将它反映那些照 片。我以为它令到你很绷紧的，某些 部分。 你以为啊，是吧但是拳头会绷紧啊， 硬晒个拳头。 是吧，拳拳头会硬晒啊，即是苦中作乐，真的要找些方法。那就提醒大家啦 ,9 月30号呢城寨人呢报了名参加那个香港人香港史课程的呢，9月30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就会第一堂的。 嗯， 大家报了名那些就记住准时出席。 嗯， 如果你是会员但是又报不到名的呢，因为已经压满了了，其实已经是。嗯，就等出年第一季就会有第三次的课程。 嗯， 现在我就构思紧的，其实就会有其他的课程。刚才我不是讲笑，其实我会准备做一个的讲座来的。可能很簡單三四堂，就是講中共黨史一些很關鍵的問題， 是 不是講歷史，不是長篇大論， 嗯， 就是抽一些專題出來， 嗯， 專題，譬如整風運動是什麼來的呢， 嗯， 因為那個就是共產黨群眾管治的方式了， 嗯嗯嗯， 譬如他那個的一些核心的政治文化是怎樣的呢， 嗯嗯， 官僚鬥爭、權力鬥爭的形式是怎樣的呢， 嗯， 咁就希望係一啲好簡單嘅用講座嘅形式，就即係俾我哋嘅即係城寨人咧，可以咧係多啲去進一步喺節目以外咧， 嗯， 因為節目講呢啲嘢好悶嘅，就我覺得，即係喺節目以外咧，你想知多啲，或者我睇到一啲最新嘅研究，譬如咩咧？譬如中國而家嘅維穩系統係點嘅咧？點解新疆會有便民卡咧？點解嗰個網絡而家微博個監控係點樣嘅咧？或者係 即係好多嘅呢啲同維穩有關嘅嘢喺大陸點樣執行咧、嗯嗯？其實呢啲嘢因為唔係鄰國事務啊， 係 真係嘅。就算你係港獨分子都好咧，其實呢啲唔係鄰國事務嚟嘅，呢啲係已經引申咗嚟香港嘅嘢嚟噶。因為你要預計得到十年之後，我哋需唔需要翻牆上網咧、 嗯？ 你一定要知道今日喺內地發生緊咩事，呢、這個先係重要。 係， 然後當嗰啲事喺香港有苗頭嗰陣時咧，一定要出聲。 嗯。 如果唔係嗰樣嘢就真係會發生 的。 咁所以幾時會公布呢個講座咧？我哋就我諗掂曬嗰個時間同埋嗰個內容嘅話咧，就會公布噶啦。咁、嗯、咧就下一次，除咗香港人、香港市之外咧，我自己會講嘅一個咧，我諗係五四堂到五堂嘅啫。其實、 嗯、 就係、是、可能係一啲 weekdays 嘅放咗工嘅時間。咁、嗯、咧就亦都就一啲星期六日要翻工嘅人。咁咧就係講共產黨事。咁、 嗯、 希望大家到時可以就即係嚟聽下啦。咁就 咁啊！我又即管， 但你首歌搞成點？ 宣傳下啦，因為搞緊噶啦。咁啊，但九月廿四號啦，今個禮拜日，咁就即守望前線就一班嗰啲即係13+3同埋一啲即係入咗獄嘅一啲社運人士嘅， 即係幫佢哋寄信啦， 係啦，同埋即係啦，幫佢寄信嗰個組織，咁就搞咗一個叫做共同體嘅音樂會。咁其實佢唔止音樂會嘅，咁就係禮拜日嘅廿四號啦，三點開始咧。其實喺呢個大會堂出邊咧，嗰、那個叫愛丁堡廣場 係 啦，就會擺一啲 booth 喺度嘅。咁可能有一啲嘅即係展覽啊，同埋可能會係咧有啲即係發起一齊去寫信俾獄中嘅即係社運人士嘅一啲嘅行動嘅。咁啊六點鐘咧就會有一個音樂會，咁到時我都會出現，都會同埋 Boys Reborn 咧會唱嗰首歌嘅，即係我首歌後備啦，同埋 Boys Reborn 自己本身亦都有一首新歌。咁啊明哥啊、阿何韻詩啊呢啲都會出席。 嗱，而家就係大家熒光幕見到噶啦，共同體924政治反聲援音樂會，9月24號晏晝3點。音樂會就係6點開始， 係啦。 咦，我哋可以出席喎， 可以㗎， 做完節目 去咯，去 中環愛丁堡廣場大會堂低座對開。 仲有啲其他嘅，即係可能有啲話劇嘅，即係形式嘅演出啦，仲有讀信啊，或者講故事。 嗱，我覺得呢啲仲重要嘅，好多人唔好笑話咩左交等等，唔好聽埋曬呢啲咁嘅嘢。我覺得 係 點解咧？就係要我哋要令到普羅大眾嘅市民覺得今時今日企出嚟係。不敏感的，如果不是那個就是寒蟬效應，你就會剩下戴耀廷一條人站在那裡、 嗯、 正正就是我們要告訴人我們有很多人是仍然站在這班人後面的、嗯、你夠膽你就來吧，所以我就說這個是一個表態來的，真的、 嗯嗯、 無論它是一個音樂會或者它只不過是一個的分享會， 什 麼形式都好，我覺得有時間的朋友城寨的支持者你們都應該去支持的，我覺得即系我会有时间，我一定会去嘅、嗯。即系如果我唔使做节目啊等等， 系 即系摆喺一个优先嘅 priority。 系系啊， 系咪？唔系话听咩人唱歌咁简单，我觉得。因为喺南美洲嘅对抗呢个皮洛切特又好，或者智利嘅独裁者等等呢啲咧，其实都系一样嘅。 系 你系要令到军政府想令到大家，其实最好就系切割。 系 然后咧麻风效应， 嗯、 即系话嗰啲戴耀廷啊。啊！陳建文嗰啲變成麻風病人咁啊、嗯，大家唔敢再去掂佢，唔敢再去接近佢、 嗯。 但係所以我就話，你話明哥呢啲我都係重要嘅，即係黃耀明呢啲、 啊啊， 因為佢係一個有影響力嘅娛樂圈嘅人物、 嗯， 或者我覺得就算係普通人，即係唔好話有啲人可能只係做到十步，佢只做到一步，但係你唔好要求佢做到十，我覺得就算佢做到一都好啦，嗰樣嘢大家 aggregate 加埋一齊咧、 嗯， 其實都可以去到十噶嘛。 係啊。 所以不同的人我覺得有不同的， 沒錯， 即是他的 contribute 的方法， 等於寫信給他的在場人士一樣，即是你那種支持、啊、即可能是很少很少的東西，但是 因為很悶的坐監的生活， 還有即是你可以真的凝聚到那個即係社會依然係對於佢哋嘅關注，或者對於呢件事，對於呢一個咁樣，即係律政司而家咁樣去做嘢法，咁樣去政治打壓，依樣嘢係 keep 住嗰個關注咯。 同埋，我覺得最重要咧，香港人咧，我覺得同內地人最大嘅分別係咩咧？就是、我哋由1989年到而家都係，其實有一顆赤子之心。 嗯， 我哋其實唔係咁。即係表面上我哋扮到係一個 smart ass、 嗯、 香港人啊，因為佢驚我哋驚人揾我哋笨，所以咧就永遠都扮到自己係好精刮，即係好精叻，醒目仔、醒目女。其實個心裏邊我哋本身唔係咁嘅人、 嗯， 所以你見到每一次呢啲嘅 即係過去包括八九民運啊，包括華東水災啊，好多汶川地震、嗯、其實香港人真係擺個心出嚟，從來冇諗過有回報，從來冇諗過喺共產黨身上邊可以攞到乜嘢、嗯，而好多嗰啲甚至係普羅市民添，唔係權貴添，係咪？所以我就話我哋唔可以令到我哋自己本身香港人有嘅嘢，所以我就話。你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嗯、你的道德良知是不會改變，不過我們只是要令到自己有更多的工具在手、 嗯、 戴幾多頭盔啊，有兩個夾做盾牌拿把油紙遮出來可以當武器、啊、等等即是這些東西而已其實、嗯、但我們本身即是我們作為香港人那個重要的價值我覺得 是要珍惜的，我們從來都不是說、大難臨頭就要撇的，我覺得、嗯、曾幾何時八九年之後有人是會選擇了這樣、 嗯、 有很多人是之後會回來、 嗯、 也都走了之後那些人我不覺得他們是離開了香港、 嗯、 其實他們的心都還在這裡、 嗯、 即是八九年之後移民那些、嗯、所以我就說呢這個才是我們為什麼這麼關心的地方，我去到加拿大看到即是在溫哥華的香港移民、 嗯、 其實他們都是很關心，他們知道的新聞比我更加多、 哦 是啊，你想想即系关心的程度去到咁，有些甚至喺雨伞运动特登飞翻嚟，系、 嗯、 咪飞翻嚟一两次都有？咁、 嗯、 所以我就话嗰个系一个即系反映到其实香港人系乜嘢咧？佢唔系咩独立城邦，乜都唔系，其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嗯， 呢、這个先至系我哋认同嘅嘢嚟嘅，其实即系大家个命运系一齐嘅。 嗯， 咁所以我觉得命运共同体呢个概念咧，就等同于我哋去支持嗰啲。其实他们是为了我们去坐监，包括东北抗争的人，其实他是反对那些灭村官商勾结去开发新界东北、嗯、有朝一日为什么政策是要向地产商倾斜，富人可以租官地去起泳池，穷人要住劏房，就因为制度他不是向民意、 嗯、 民宅嘛、 嗯、 他政治利益倾斜就是这样，是跟着到公民广场案之后的占中等等，无论过程有好多未如人意嘅嘢，我觉得。 嗯嗯、 不过无忘初衷就系咁嘅意思啦、嗯。当日点解我哋走埋一齐？嗰、 嗯、 样嘢先系紧要。我觉得而家呢个时候其实系需要攞翻出嚟，系攞翻出嚟嘅，因为嗰个案件已经开审，而开审嘅时间唔会短添嘅，我觉得。 嗯、 因为佢一押后就出年一月啦，已经 系。系啊，系啊，系啊， 系嘛？因为越拖长。公眾對他的情感上的動員能力越低，又更有利於政府呢是用重判的手法 予取予攜， 予取予攜去對付那些佔中的、 嗯、 即發起人、嗯、所以我覺得記住9月24日即是接下來這個星期六、嗯、 星期日 接下來星期日下午3點鐘、嗯、愛丁堡廣場 就有些 booth 啊、展覽啊嗰啲噶啦，咁六點鐘就音樂會。 咁佢有啲 standardized 嘅寫信嘅， 有嘅有嘅。 係啦，咁如果你去到，你可以花少少時間去之前諗下、嗯，千祈唔好寫就係中秋節快樂啊呢啲咁嘅嘢。真係有人會咁寫 嘅 話， 有嘅嚇，或者支持嗰啲都唔使啊，寫寫我覺得寫一啲自己嘅故事啊嗰啲。 我寫太有 personal 嘅嘢， 係 啦，因為你記住佢好悶，佢睇信係咩咧？其實佢係一個令到佢得到一種嘅道德。情感上的支持 是啊，同埋一種聯繫啊，即係 同出邊嘅世界有個 connection。 所以你寫你嘅故仔嚇，你嘅日常嘅所見所聞， 或者你話我唔係咁感性，你咪寫新聞都得噶、 嗯。 我對某一件新聞嘅睇法，有件咁嘅事係嘛？最近做咗啲咩嘢？哦，原來佢哋嗰啲人可以咁樣租官地去起網球場點點點。咁我相信黃浩明睇咗都好開心。仲有啲我覺得係好多。大家未必噏得出佢哋嘅名嘅、 嗯， 有啲知名度會高啲、 嗯， 有啲知名度係會低啲、嗯，有啲囚禁嘅地方係難去到去探監添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家亦都可以咧，真係將大家嗰個時間心力咧，可以咧將佢去照顧嗰啲咧係知名度冇咁高嘅嗰啲被判入獄嘅人，因為佢哋所承受嘅重擔其實同其他人係一樣，我覺得。咁、嗯、我覺得呢個係對我嚟講，我覺得係好基本嘅，就係即係好 basic 嘅嘢。 嗯 咁我唔覺得香港人係會去到涼薄，真係涼薄到咁嘅地步，我覺得。即係只不過好多人，大家覺得政治好煩厭。我相信過去一段時間係有呢種咁嘅感覺，但係當殺到埋身嗰下咧，你見到嘅就會出翻嚟嘅。我覺得係平時大家喺度打嚟打去，大家覺得好煩厭，係嘛？你又話我唔啱，佢又話你唔啱，但係而家我諗已經唔係呢種 mood 啦。 係 啊，咁所以我覺得希望9月24號見到大家。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就再捉阿華少，即係翻唔到嚟㗎啦！今日飲多幾杯啦， 係飲飽食醉， 飲飽食醉係嘛？送個大肚腩嘅腰帶俾你， 係好， 拜拜。 係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而我哋喺城寨裏邊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 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